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哀迪金正恩同志视察了朝鲜人民军第380大联合部队指挥部，由黄炳瑞同志、崔龙海同志和李英吉同志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观看伟大的金正恩同志现场指导标志碑后，参观了革命史迹教育室和严格室。他认真观看那些宝贵的史迹资料，说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和深切关怀下，大联合部队壮大成了一支完全具备现代战争攻防能力的强大的精锐队伍。金正恩同志曾于1999年2月观看该部队军人和军属的山地作战训练，表示赞许训练成就，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无限感慨地看着那张照片，嘱咐说大联合部队的全体官兵时刻都不要忘记金正恩同志非常重视该部队，细心指导他们的莫大期待。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朝鲜人民军第380大联合部队过去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了引以自豪的功勋，特别是被紧急派到北部救灾战线去，为大大显示我国人民军只要是党的命令就排山倒海赴汤蹈火一定完成的斗争精神风气和战斗气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高度评价了部队全体官兵的功绩。他赞赏大联合部队布置好革命史迹教育室和严格室，并扎实地进行通过他的教育工作，说要大力展开教育工作，以使军人都铭记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的不朽领导业绩以及部队引以自豪的历程和传统。他查看军人会馆，只是说就像人不吃饭则不能存活一样，革命家应该有思想精神食粮，为了把军人更好地造就成为一个个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道路上宁死不放弃革命信念的不屈战士，就要继续致力于加强党所提出的五大教育的工作。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军事研究室听取大联合部队长有关大联合部队防御作战计划的汇报后，审查了战斗文件，还观看作战课堂等各处，具体的了解了大联合部队所属部队的执行任务情况、训练情况和经常的战斗动员准备情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于大联合部队指挥官和参谋部成员深入研究我党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主体战法、抗日武装斗争和过去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的经验，还深入了解敌人最近时期的战争方式、军事科技的迅速发展及其相应的作战战术的变化，来逐步完善奇妙而灵活的作战战术方案，保证以我们朝鲜式方法进行所有作战和战斗，表示了赞赏。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于该部队安排所有训练就像实战一样，而且在每个训练场上大力掀起白头山训练热潮，来把全体军人造就成为一个个精通各种战斗行动方法的以一当百的勇士，特别是满怀着要在新年度战斗政治训练中掀起集体革新的高度热情，周密细致地搞好训练准备，表示了满意。他说，朝鲜人民军第380大联合部队所承担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并提出了在千方百计地加强部队的作战准备和战斗力方面成为指针的纲领性任务。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莫大的信任，说对于朝鲜人民军第380大联合部队所守卫的防御地区可以放心了。他表示期待和坚信部队全体官兵将用枪杆子坚决保卫向着最后胜利阔步前进的社会主义祖国，并同他们合影留念。